谁有一些难言的理由，也早习惯寂寞这朋友，躲得过你关心的眼眸，躲不过心动，拼命伪装坚硬和冷漠，拒绝心里的想法被你看透，看你难过，其实我比你更心痛。我努力在闪躲回忆，却由不得我，你曾说的话一句句耳边闪烁，要前往幸福要经过多少关口，才能和拥抱邂逅。我努力在闪躲大爱，却由不得我，不敢让你明白你的梦我也在梦，若永恒这回事要历经风波，你愿不愿意陪着我一起探索。一些难言的理由，也早习惯寂寞这朋友，躲得过你关心的眼眸，躲不过心动，拼命伪装坚硬和冷漠，拒绝心里的想法被你看透，看你难过，其实我比你更心痛。我努力在闪躲回忆，却由不得我，你曾说的话一句句耳边闪烁，要前往幸福要经过多少关口，才能和拥抱邂逅。我努力在闪躲大爱，却由不得我，不敢让你明白你的梦我也在梦，若永恒这回事要历经风波，你愿不愿意陪着我一起探索，敢冲破世界曾说的话一句句耳边闪烁，要前往幸福要经过多少关口，才能和拥抱邂逅。我愿意不闪躲，尽管爱由不得我，多想让你明白你的梦我也在梦，若永恒这回事要历经风波，你愿不愿意陪着我一起探索，你愿不愿意陪着我一起探索？